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早晨。早晨， 早晨，第四節大香港早晨，大家開始討論喺 chatroom 討論金同埋銀嘅用途啦。咁樣大家幾 DNT 突然間，同埋幾 physics 咁樣。咁但嗰個用途唔會導引你向嗰、那個嘅。嗰、那個嘅財富嘅表現噶嘛，即係話，因為我嘅電腦板咧用好多金，所以咧金好直接唔係嗰樣嘢，大家明噶啦。因為早就遠喺清朝嘅時候係冇電腦板 ，OK。好，呢一節咧係講關於搞網台嘅，其實咧係其實喺選舉完嗰朝打工早晨咧，本來我係想講嗰樣嘢，點知我講咗自己嘅，我竟然因為你知嗰朝心情啊、情緒啊， 係 攰啊，大家即係講咗自己嘢啦咁樣，咁但係冇得幾好聽，我覺得，因為我冇聽翻。但係喺講呢一節真係想講翻之前講嘅嘢咧，我又想再講下我嘅新計劃嘅咁樣，咁就係咧，我會有個大香港早晨嘅新計劃。其實本來今日想實行，但好似實行咗少少冇實行，咁嗱咁樣，咁就係咧。我 自然都做節目， 唔好炸 趕走我， 呢啲揾探仔做。咁咧我覺得有一個導引計劃可以做嘅，就係、是、咧，我每一次做評論咧，我盡量嘗試咧花少時間咧，即係唔係花少時間，即係我會落啲注腳嘅。譬如我講呢一個論點咧，係講笑嘅，呢、這個論點咧係誇張加謬嘅。嗰、那個咧係導引， 係啦，你想春風化雨， 有嗰、那個係陰謀論， 嗰、那個係啦陰謀，嗰、那個咧係滑波嘅， 即係你講定出嚟，你呢個評論係咩方向？ 呢、這個係偷換佢，唔係啊！第一就係 你驚人 get 唔到啊， 即係驚搞錯， 唔係你想春風化雨啊？ 係春風化雨，春風化雨，因為我想你哋都做到主持啊嘛。即我想你哋都有評論能力啊嘛，即係嗱，當然 sorry， 所以我講到你哋好渣咁，唔係你哋個即觀眾係梗係高質啦，唔高質就去咗聽情郎啦。但係我知道有好多譬如係後生仔或者唔係好了解或者唔係好知道當其實你哋識好多嘢，即譬如我知道，譬如我哋主持有不少都係佢其實佢學到嘅嘢好多，但係佢唔知點樣 carry 翻 deliver 翻出嚟。咁我覺得啊，不如咁啦，我又試下。在每一樣嘢，盡量就落一啲注腳話俾你聽。嗱，呢一個咧係滑波嘅，嗰、那個偷換概念嘅，嗰、那個咧想導正翻一啲唔啱嘅概念，所以我想釐清嘅咁樣。即係譬如我第一節講個土地嗰個問題，講唔好將即係話你好容易就好概括咁樣將收地嗰樣嘢就係、是、對方係壞人，自己係好人。咁、我想釐清啊，咁呢個只係一個買賣，定係再討論翻丁權？我釐清，即係我想每一次都盡量試下做，因為咧其實就係有一個朋友仔咧又同我講佢唔曉呢樣嘢。佢唔曉就係話譬如我哋一齊睇選舉論壇咁樣講，跟住我話喂，其實佢呢一招係想咁，佢唔係想打死你，佢係想獲得你嘅同意去指桑罵槐打另一口上。跟住佢話啊，我唔知呢有啲咁樣喎，或者係嗰、那個係一個錯嘅比喻，你要其實對方應該可以即刻指責或者點樣。咁其實有時就係落嗰個眼鏡落得唔好咁樣咁。如果我有咁嘅能力啦，即係我心有餘力啦，你知每朝做節目講嘢已經係用曬我嘅 CPU 啦。咁如果我騰空到一粒有少少位咧，咁就可以再提一下咁樣啦。咁啊當我戴頭盔，就係咁樣啦。好，咁咧呢就係講關於開網台嘅。咁其實咧始源於咧就係喺選舉前咧，我出嗰個 Facebook status， 我就係話咧，其實我好建議咧青年組織咧或者任何或者政治組織咧，我都建議咧仿效我哋，唔係仿效其他電台咧，就開一個。切線啦！如果彈開風氣，我梗係認屎認屁啦！你估我係黃毓民咩？我一定出嚟認屎認屁，所以我咁快出 status 啊嘛 ，cap 定圖先咁樣，就係、是都開一個一至五嘅早晨節目，即係呢個係我一個好想建議去做咧嘅咁樣。咁樣話歐美元咧真係有新聞喎、咁樣。 係啊，咁阿梁仲恆咧喺新界東當選咗之後咧，咁佢又接受訪問啦，佢有講過譬如嚟緊對於立法會或者對於自由議席會點樣運用啦。咁其中我問到佢嘅時候咧，佢就希望咧能夠喺利用議會嘅資源做好呢個 開發天然氣係。 我等緊，係啊，係啊，我等緊，係啊，咁樣就用利用 亂咗，點解咯？用議會嘅資源做好社區嘅連結，咁就著書立說，設立媒體宣揚信念。咁佢呢個就係希望喺最短嘅時間裏面咧，可以令呢種聲音變成議會裏面嘅主流咁樣。就咁樣啦，咁 即係佢要開個網台喺議會裏面開網台， 用議會嘅資源，即係用議會嘅錢咯，可能我估有咩意思啩？ 資源咯，就咁，因為你 咪開網台咪出書咯，咪即係用咪即係開網台同埋出書咯，係啊，簡單啲嚟講係嘛？ 我即係佢想個， 佢想個議會嘅主流就變成個個都攞啲資源嚟出書同開網台咁。即系佢咁样，我完全 get 唔到。 可能佢想用 乜嘢叫议会嘅主流咧？ 唔系用呢种嘅，即系我即系其实好难理解佢呢个讲法嘅，但我尽量尝试讲俾大家听啦。即系我 你今朝唔系咁同我讲嘅，你今朝我佢开网台咁一句嘅啫嘛。 唔系佢系咁讲啊，佢系咁啊，佢咪话佢会想用社会议会嘅资源去著书立说同埋开网台咯，设立媒体宣扬信念啊嘛。佢就想将呢一个佢哋设立媒体将会宣扬嘅信念，就呢一个系佢嗰个所谓嘅声音啦。就呢个声音会变成议会里面嘅主流咯。 系 简单啲嚟讲，佢就希望透过。著书立说咁网台，令到自己变成主流啦，就系咁样样咯。 哦，好，我哋对于佢嘅说话传译咗5、6、4个方法。 即系我觉得即系 表示中立啊。 咩 channel I 定 I channel 定点乜鬼？冇喺嗰度开台咁样，佢哋唔系有嘅咩？唔系阿莲，唔系乜节目都有听嘅咩？ 冇留意嗰台， 都冇留意。 哦， 冇留意。 哦， 冇跟开呢个。 即系咁，即系 搞网台。 而家唔系你头先讲个 channel 咩话 ？channel I， 我成日叫 channel I，channel A，channel I， 因为我个脑就谂 Apple A， 系 Apple A 系。 佢哋有网台啦，咁样咁我有听过啦。咁跟住譬如而家当时得令梗系青年新政啦，因为有天热气啊嘛。咁同埋 手握资源 Plan B 啦，本文前啦，青年组织啦，佢哋有佢哋网台节目啦，咁样亦都佢哋冇佢哋嘅网台节目啦，咁样唔觉唔闻咁样啦。咁我有个睇法嘅，我睇法就係、是其实亦都系基于我自己嘅个人观点去出发嘅，就系、是、我个人经验去出发，就系、是我做节目做咗就嚟四年啦，因为我11月开始做第一集《与公民教育》啦，咁样咁有些少进步啦。你睇翻第三、第四集《与公民教育》，你就知道。咁我唔敢开，唔好 share 出ban 你 account， 坚 ban 啊，坚 ban 话俾你听，当你鬼啊！咁咧就 我 share。 講先 系 咯，唔可以咁讲。 汤姆咪一个好例子咯。 汤姆犀利，系咁郑议员前郑议员 吓，系啊系啊， 佢最高咋？ 系啊，我冇机会同阿郑议员做节目添。 佢犀利，佢犀利。咁跟住我会觉得亦都系之前咁样讲啦，即系亦都有听众之后再 PM 我啦，就话都睇到你进步咗好多，即系由一见到你就熄机到要都会听啦咁。 净系识市长。 系啦，系啦， 哇！即高质啦， 啱啊，合理，合理，合理吓。睇下我系咩拍档啊嘛， 佢哋 我冇难， 要攞个主脚啊嘛。 所以系 我如果睇我就净系睇 chat room 嘅，就乜都唔睇，识声识字嘅净系睇。 我瞓翻啊！ 我睇你就识声嘅， 所以净系机啊， 识晒净睇 chat room 啊。 所以咪多谢大家咯，即系多谢大家，亦都多谢黄达先生啦，杨先生，大家嘅包容啦，大家厚爱啦。其实亦都坦白咁样讲啦，不论我系边个主持啦，做一个没有大亨嘅节目，你都会听。我谂有一部分俾面系俾面黄杨达啦，俾面黄毓民啦咁样。咁去到， 其實可能純粹 我自問，我去到今日，我相信我做會有人專登聽啦， 即係我希望係咁啦。咁呢個係一個好大嘅訓練。 咪有嘅，我睇住通常你一做夫人咧，嗰、那個在線人數就會向上升。 哦，咁因為之前 TCO 阿 Karen 嘅 敗血啊，硬 係要咁樣， 咁樣嘅，咁係啦，跟住我自己會點解我會建議係咁樣嗱？呢個真係良好嘅建議啦。雖然你發現我哋對於清正同本文前呢排嘅態度唔係好好啦，但係真心嘅，即係 對於後生仔係嘛？ 唔好話黐線啦，我自己都唔係，我係後生仔，即係我覺得對邊個都好，對邊個都好。而家只要你做嘅節目門檻咁低，阿神區用50蚊啫嘛，其實你冇公益50蚊都唔細。咁你就可以有個叫做唔好話節目啦，即係你可以經過網絡去發表你嘅意見啦。即係好似我第二節所講，就係、是、酒吧裏面幾一張台啦，就係、是、大排檔裏面幾一張台啦，你就可以喺度談天說地啦，咁樣喺度大軍閥啦，喺度發生台都可以，即係亦都可以咁樣做。 但我補充翻，我啱啱 search 到佢哋係已經有節目。仲做咗10集噶咯，喺 Channel I 叫新言论证，咁点解？ 唔系佢 咁开乜春？开乜春台？ 唔系佢话意思就话用议会资源去做多啲噶嘛？咁其实即系意思就 即系要开好似《热血时报》咁样。 唔知啊， 唔好理人 啊，系啊，即系你系遮住佢， 你 果然系 就 系嘅代表， 唔系人哋开实战东党，边度够小龙打啫？ 系咯。 又靚仔又大隻又22張相又 成，佢講一句話要宣揚理念，就各位讀者自己解讀啦。 佢哋開 TCO 邊度夠我哋多設計師啫？ 唔 係，唔好講呢啲。 唔係，我開清算師啊！ 清算師啊，開個節目叫清算師。 好啊， 我加個議員。 唔係，咁你 方位對 你開節目，你開節目唔係話講緊比高低，因為人哋淨係打開個節目，淨係讀 Telegram 裏邊啲。啲對話 都精彩啊，高質啊都， 淨係睇佢咁你高質，我只可以講，即係小弟甘拜下風咁樣。咁我即係覺得值得做，即係後唔好話後生，即係當然我唔認同後生仔應該好 into 喺時事啊政治呢啲嘢，我覺得太陰謀啦。即係嗰樣嘢唔係，我覺得好唔純真。sorry 啊，我講埋啲咁嘅嘢。咁咁我都係一個好嘅訓練，即係話如果可以持之以恒咁樣做，可以去討論政事，咁你話會唔會做得好定係做得唔好？咁個個一開始都做得唔好，個個一開始對呢啲嘢了解都唔充足，或者我哋都喺度尋求進步，我哋都尋求做得好嘅空間，我哋都好努力咁樣朝朝咁樣做。咁所以我係建議，不論係邊一個政團或者新興嘅組織，或者而家講緊係佢唔係政團啦，或者佢係一啲好兼顧時事嘅一啲嘅團體，可能係學生動員啊，或者一啲學校裏面一啲講緊話講港獨嘅組織啊甚至係時民香港啊， 港地 啊，咩都好，我 咩快缺咩香港台啊，香港台 係啊，我覺得尤其是後生，我覺得上一年紀冇搞咩嘢啦，上一年紀變咗阿叔啦。我覺得因為嗰個唔係一個做節目俾人睇嘅平台，我覺得一個訓練自己嘅平台，當然有人睇係 bonus 啦，亦都係應該有人睇，冇人睇就唔好搞啦，即係無謂搞一啲冇人睇嘅嘢啦。咁如果唔係你就自己閂埋房門，閂埋喺廁所裏面攞支卡拉 OK 咪就開大個 echo 都得咁樣。要個目標係要多人睇，唔係話淨係自己講完嘢就算，跟住周圍話俾人聽我係主持人咁樣。要趨向一個市場導向嘅目標，呢、這個即係唔好話個個而家門檻咁低，個個做我又做，你又做我又做。我每日得嗰百幾個 click view 啊，幾個 view， 喂，屌 CK 都30000啦，係咪先？即 係 唔好趨向，即係我建議就係話。做有幾個點，即係第一，我建議你一定要做。第一就係嗰樣嘢唔係要你表達你嘅政見俾人知咁簡單，而係其實係訓練思辨啦，訓練你講嘢啦， 分析嘅能力啦， 分析能力啦，如果你有啦，搜集資料啦，我哋收少都普通啦。持之以恒是紧要啦，日日做喎、哦、即係你唔好话搞话今日开呀听日唔开喎、哦。 唔係其实我 呢个先係难喎、啊、 定时定后日日做。 唔係其实我啲担心就係即係 因為而家想搞，即係青年新政啦，即係佢哋想搞，即係佢都算一個政團啦。咁 佢太黐線乜算？ 有兩隻噶。 嗱，即係佢哋都係搞網台啦。咁每日都去做嘅時候，即係會有時喂有啲嘢佢拿捏得唔嗰、那個嗰、那個那個立場唔係好準確嘅話咧，就會經常就會俾人覺得喂你又搬龍門啊，或者 值得玩嘅呢啲。 係呢啲會唔會？ 但我係想講，一係就唔搞，一搞要顧幾個點。第一，日日做。朝朝做，即系唔好话诶，我晏起身，我九点先做咁样。虽然我哋都会迟几个字咁样，唔好嗰日唔舒服、唔得闲就冇就缺席。 持之以恒， 其实 开天窗。 其实我哋做胆工早晨，其实你话 八号风球， 你话所谓嘅议政，你话所谓嘅评论，都仲系其次。日日做做咗三四年先系坚啊嘛，即系商杰日日都喺度嘅，即系佢最多淡仔摄佢一两日啊咁样，即系商杰系最劲嘅，即系上次我都系咁讲，日日做持之以恒做，冇藉口咁样做，同埋做几多节就几多节，几多个钟就几多个钟啊，唔计占领做低一个钟啦，即系嗰个黄达做嘅，唔好同我讲，系啦，即系我都有份做，即系呢个先系重点，即系训练持之以恒啦。訓練日日都做啦，呢、這個先係重點，就多於係個評，但係評論要有進步啦。所以我係建議大家都開。對於我嚟講就係、是應該百花齊放嘅，喺因為亦都認真坦白咁樣講，喺主流傳媒嘅早晨節目係唔得嘅，即係唔係。唔好聽咯，即係簡單咁講。 唔係，加上如果你有議會嘅資源，可能更加容易去。小障礙可以做到啦，咁我哋冇乜資源。 係啊，係啊，所以我咪就係覺得，喂，要咁咪要日日做咯。 即係更加有做得好嘅更加做得好嘅條件。 日日做同個個禮拜做咧，係完全兩碼子嘅事。 係 你呢個係出日報同出周刊嘅問題。雖然出周刊都好辛苦，但係一個禮拜做一次節目就爭，即係嗰個你要付出嘅能量就爭好。 係 我直接去個重點啊，去個重點，日日做嘅難度就係揾嘢講難啊嘛，大佬嘅。 係冇錯。 日日有四節嘢講喎，大佬， 即一個禮拜做就揀嘢講 啊嘛。你稍微高質啲嘅聽眾、資深啲嘅聽眾啊，即係凌先生同我講，我聽得出你邊節流啦咁樣。我知你知，唔好意思咯。 即係都要冇嘢講，揾到嘢嚟講咯。 呢個勁啊嘛，即 係你一講完，啲聽眾即刻知啦，依家 就係呢一節啊。唔係你就諗咗好耐啊，不過表達得唔係好好啫。因為我有少頭盔，我坦白講有少頭盔咁樣。我啊死啦，條亂咗添。我覺得有競爭係好，即係大家都做。我想大家同埋觀眾又有選擇，大家用唔同嘅角度去評論一件事啊，樹立出嚟。我希望件事係咁樣，同埋我希望即係除咗持之以恆啊，日日做啊，訓練你冇嘢揾嘢嚟講嘅能力啊，呢個係令你言之有物噶嘛。同埋你要面向市場嘅。 是 即要你是要为了多 download rate， 为了多人看而存在的，千祈不要说我不介意啊，或者我即当然有一些节目是这样，譬如之前王达成日讲活该快乐就是一种这样的东西，但是如果对于我们日日都是做，譬如是时事评论社会评论的东西，我梗係想多人去，因為我想改變你啊嘛。 嗯， 即係通俗啲嚟講，就係希望個爐為爐，越圍越大啦，個爐係嘛？ 咁啊，梗 係 啦，咁啊，梗係啦。但係其實又咁講，我有一批嘅節目圍得個爐大，我係想吸引你睇一啲其實所謂另類啲或者清泉少少嘅節目，我都想撈你買嚟。所以點解有個台啫？台嘅重要就是發揮佢嘅協同效應啫嘛。如果唔係，我就單頭一個節目開 Facebook Live 就得啦。或者唔緊要，資本唔夠，其實你資本夠，你有兩隻啊嘛。即係有啲資本夠，唔夠你 Facebook Live 亦都可以做到，係咪就係嗰句又係持之以恆咁樣去做？我覺得對於我哋都係好，因為有競爭有進步，我希望係咁樣。跟住你話，咁你即係睇唔起港台商台嗰啲啫，咁樣唔好咁講。 嗯， 你知唔好咁講呢四個字背後係咩啦？唔係角度唔同啦，即係大家方向唔同啦。大家譬如商台主要係揾好多官員嘅訪問去。填滿咗嗰個資料嘅不足啊，去對質嗰樣嘢啦。港台就封煙啊，咁樣咁可能有唔同嘅角度啦。我哋係賣服務俾你嘅，佢哋係賣資訊嘅，我哋係賣服務嘅。我哋嘅服務就係我嘅睇法係乜嘢，我想你哋嘅睇法係點樣或者亦都再落低層次，我娛樂你嘅。 如果唔係你使鬼開節目咩？即係可能你而家係翻緊工，你而家係湊緊小朋友翻學，或者你而家煮緊餸，你開著咗部機咁樣，咁慶幸你睇唔到視像啦。咁冇遮頭啊，咁咧走遮都係柒嘅啦。咁咧其實呢個係一個令你即係所以都係娛樂都係重要啦。即係令你嗰個時間。有一個節目可以聽，如果唔係睇文章都得啦，即係咁講，我哋希望可以統整到呢樣嘢，所以都係覺得就係話我咪秉承翻我的建議咯，即係不論對手係乜嘢，不論係邊個，如果青年人係可以訓練一種咁樣嘅習慣啊，咁樣一個好嘅訓練，同埋而家門檻咁低，使乜錢啫？其實唔使點錢嘅，每日買曬報紙快睇曬嘅啫嘛。 跟住然後開 Facebook。 作為一個廿零歲仔咧，每日可以五點幾就起身睇曬啲報紙咧，係一個好揸住龍章神運嘅一個態度嚟。 我四點起身， 我覺得 係 任何人，唔止後生仔，任何人都係好難嘅事。 但我哋老啦嘛，我真係咁講。咁係咯，係咯，但我哋做到，唔係，所以反應咩？反應我哋勁，其實呢一次 反應你哋貨金俾我哋啊！ 係啦，你估真係鼓勵你啊？我咧我勁啊！ 雖然揾翻曬拎出嚟先，你叫佢貼拎。 我勁啊！咁樣。咁咪唔係咁多建議嘅，都係建議嘅。咁咪就係咁啦。咁樣即係我呢個係真嘅真心嘅睇法。咁啊，最後都係嗰句啦。咁樣我想講咧，九龍東嘅體育夠講係會繼續嘅。咁樣就希望大家努力。咁樣我都成個月冇去啦。 阿泰嗰個都會繼續嘅，遲下會開始翻。 阿泰會歇一歇，因為啱啱當選太忙， 要趕生仔可能。 用晒啲力生唔到齐， 系啦，嗰边未知，嗰边未知咁样，但系而家仍然系借票紧嘅阶段啦，都系嗰句啦，多谢大家嘅支持啦，至少15万票嘅支持啦，好多谢大家啦，我哋有新嘅方向，即系我哋会陆续有唔同嘅方向啦，我哋有热狗仔队，希望大家喺經濟上多多支援啦，我哋可以繼續發展粵語時報落去啦。咁樣呢個就係靠曬大家啦。咁就係呢樣嘢。咦，貼咗我條貨金拎，我識做啊你。好啦，算你啦。 我而家貼緊大家全部嘅貨金拎上去。 但大家開始撤退咯，益友。 係啊，益友撤場。我貼到 Christine 就仲爭阿康同埋 阿蓮擺住咩？ 阿蓮啊， 阿蓮有佢啦。 我望到邊個，我咪撳邊個先咯。 打壓啲後生仔，我而家諗辦法。好啦，就係呢樣嘢啦。咁希望往後。其實是要大家支持啦，即係經濟上或者精神上啦咁樣。 你諗下，我四點起身噶，仲唔支持啊？ 幾大隻小強？ 係咯，成隻小強喺鏡頭爛到咁樣爛到。好啦，咁今日到呢度啦，大家都攰啦咁樣。 人哋問你點解唔早啲瞓嘅？ 我係八點瞓咯，我做節目之前嗰晚八點瞓噶。 想壞小強係好難 啱， 你我就唔貼你嗰個貨金令，因為其實我仲未揾到， 揾唔到㗎啦。 我哋晏啲嘅各大台再见啦， 拜拜。